学了哪个学校适合呢？ 我家呀准备要老二了，换个什么车呢？ 我家娃老生病，怎么调理啊？ 我家娃放假了，去哪玩？ 营养与孩子的身高啊密切相关。 假期临近了，亲子游呢可以选择 这款车型，非常适合二孩家庭。 成长日记开始了。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每周一到周五晚9:12，欢乐陪伴。 欢迎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听听 FM， 收听成长日记栏目往期精彩内容，更多北京广播电视台优质音频尽在听听 FM。 成长路上欢乐陪伴，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北京新闻广播的家庭教育栏目成长日记，我是主持人于浩。 各位晚上好，我是传艺。成长日记呢是一档有料又有趣的家庭教育有声书。 是，如果您家里正好有学龄前或者是上小学的孩子，也欢迎您把他在成长路上的故事与我们分享。 找到我们的方式呢，微信公众号搜索6个字成长日记电台，点击关注，既可以查到育儿的精彩内容，还有机会参与我们的线上线下活动，我们在这里等着你。 来吧，先进入今天的成长微剧。 小孩一定要比大人穿得多吗？我说媳妇儿啊，你怎么又玩手机呢？没事别老看那手机行不行啊？ 哎呦，这不是和我妹通话呢吗？你说她怎么这么轴啊？ 小凡，又怎么了？ 哎，她非得说呀，这小孩子到外面穿的要比大人多，还跟我抬杠。 你咋了？人家孩子要怎么管就怎么管呗，不是你老瞎操什么心呢？你这…… 哎呦，你是不知道，我跟小凡的一个表姐那时候在乡下，话说这都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她的头一胎呀，差点没因为捂得太严实给热死。 夸张了吧？夸张了吧？那小婴儿还有因为穿衣服太多给热死的？ 所以我才叫他注意点啊。嘿，你还不信，那咱还是问问 AI 专家吧。 那就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您好，我是 AI 专家，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 A 专家，您说这小孩子冬天保暖是要穿的比大人还多吗？ 不对，新生儿对自身温度的调节能力没有成人强，而且身体的自我散热功能还不完善，因此宁可少穿也不要多穿。 那不，那这专家，那这穿衣服的标准是什么？您给说具体点。 标准就是爸爸妈妈穿多少就给新生儿穿多少，宁可少穿也不要多穿。医学史上有很多因为新生儿过热而致死的案例，但貌似还没有听说过因为穿衣太少而发生什么意外的。 哎，明白了，得了，你赶紧给你妹妹打电话吧。 对呀，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呐。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你把鞋扔锅里了。 怎么还不写作业？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爸爸妈妈别生气。 爸爸妈妈么么哒。 宝贝，爸爸 妈妈爱你。 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欢乐继续。 继续来看成长资讯，如何避免孩子沉迷网络游戏？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最近发布《未成年人沉迷手机网络游戏现象调查报告》。报告指出，沉迷手机网络游戏对于未成年人及其家庭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打乱作息和饮食规律，造成情绪暴躁易怒，严重影响学业和现实交往能力，严重损害身心健康，引发亲子关系紧张、亲情淡漠等等。专家表示，未成年人自制力和辨别力较弱，好奇心较重，对新生事物的接受程度较高，面对网络上新奇刺激的游戏信息容易受到诱惑，因此他们极易在网络游戏中感到愉悦和获得感。 有时候甚至可以在玩游戏的时候结交好友，也满足了他们在社交方面的需求。还有的孩子则希望通过网络游戏排解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作为家长，不应该因为这些原因就放任孩子接触网络游戏，而是应该引导孩子通过健康安全的渠道和方法满足自己的心理需求。同时，网络既是富含信息的宝藏，也是混杂的垃圾场。未成年人分辨力较弱，自律性差，一旦沉迷网络难以自拔，极易受不良信息的影响。因此，家长应该对孩子触网进行正确科学的引导，帮助孩子建立健康安全的上网观。睡前聊天是拉近亲子关系的最好时机。很多父母经常抱怨每天早出晚归都没有时间陪孩子，其实睡前是最佳的陪伴和沟通时间。睡觉前往往是一个人卸下防备的时刻，这个时候和孩子聊聊天，不仅能够培养孩子的语言能力，还能够更加的了解孩子，缩短与孩子间的距离。与此同时，拥抱孩子，摸摸孩子的头，简单的晚安吻，温柔的肢体接触，带给孩子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有这样一个案例，有一位爸爸经常加班，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孩子们都准备睡了，但他还是会去和孩子道声晚安，聊聊今天发生的趣事儿。孩子偶尔有什么小秘密还会对爸爸倾诉，连妈妈都感到有些嫉妒，爸爸陪孩子的时间比妈妈少，怎么孩子对爸爸还是那么信任呢？秘密是孩子的心理防线，如果孩子愿意告诉你他心中的秘密，说明你是那个特别的人，是能够走进他心里的人。这种信任的建立就源于像睡觉前时间这样短暂且有效的陪伴，能够抓住这种不设防的时间，能够帮助你走进孩子的内心。彼得兔万圣节狂欢夜，彼得、莉莉、本杰明是三只活泼善良的小兔子，他们聪明勇敢，从狐狸托德的家中救出了鸭子杰米马太太，同时他们也最喜欢去麦格先生的菜园里偷吃萝卜。万圣节前夕，森林里的小动物都忙着迎接他们心中最期盼的节日，却发现忘记了准备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南瓜。三只兔子答应伙伴们会把南瓜带回来一起欢庆节日，却不知危险正在悄悄地来临。狡猾的托德与暴躁的汤米究竟想出了什么坏主意？聪明的小彼得又将怎样营救出他们的伙伴呢？儿童剧《彼得兔万圣节狂欢夜》演出时间是9月20号，地点在朝阳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北京同意荣誉出品大型童话剧《灰姑娘与水晶鞋》，故事讲述的是在母亲离世之后，灰姑娘的父亲为她找了一位继母，继母一家把她当作女仆对待，还恶意称她为灰姑娘。尽管遭受残忍的折磨，他还是决心坚持母亲的遗言，勇敢而善良地活下去。因此，他不向绝望投降，也不仇恨虐待他的人。不久，王公向全国的未婚少女发出了舞会邀请，但是继母就是不允许灰姑娘参加舞会，还撕碎了她的裙子。可就如所有童话故事里描绘的那样，一双美丽的水晶鞋彻底改变了灰姑娘的人生。大型童话剧《灰姑娘与水晶鞋》演出时间是9月25号，地点在红剧场，目前还有最低50元的票价。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雪舞冰封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成长日记。 绘本是孩子通往世界的良好途径，阅读绘本也是建立亲子关系的好方法。如何从孩子的视角出发，绘制孩子喜欢的图画？什么样的文字和故事符合孩子的成长需求？ 绘本如何帮助孩子养成积极心理、乐观性格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专访中信童书主编玉知晓。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中信童书的主编玉知晓老师，欢迎您，玉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在上一期节目啊，玉老师给我们带来了一套非常具有童趣的也是带有一些冒险色彩的绘本哈，是讲了一个小小人小不点莫里安的故事。那今天呢给我们推荐的是另外的一套绘本啊，那这套绘本的册数又更多了，是12册。那这套绘本呢是我肯定行啊，日本绘本大师给孩子的积极心理养成绘本。那首先呢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套绘本。 这套书的作者呀，相信很多爸爸妈妈都看过他的书。这个书的作者叫南茂轩，他是有一本很出名很出名的书叫做请不要生气，这个是很多幼儿园的必读书，然后很多爸爸妈妈相信也读过。然后他的绘者呢阵容也是非常的强大，就是都是这个大奖绘者，比如说日本绘本大奖呀，然后讲坛社出版文学奖啊，这么一票绘者哈，都是精英齐聚的。然后南茂轩呢，他本身是具有这个很多年幼儿园的教育和小学的教育经验，他曾经担任教师多年，然后他本身也拿了很多大奖。就是他对孩子的心理是非常了解的，可以说我们这套书呢是强强联手。然后每本书都有一个小主题，讲成长中的一个小问题。比如说像《我们一起玩吧》这本书，这里面有个非常非常害羞的小松鼠，他非常胆怯和内向，他不敢去交朋友，他到最后是怎么融入这个小动物们的队伍里的呢？这本书就告诉了小朋友们。然后还有像《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这本书哈，里面有个好吃懒做的家伙，他天天呢就歪在家里，然后不想干活。那爸爸妈妈是怎么教育他的呢？打开这本书就知道了。还有一起看书吧，这里面有一个幼儿园里很常见的场景，两个小朋友都很喜欢看一本书，然后就抢起来了，恨不得把那个书撕破了。最后老师又是怎么教育他们的呢？我们也是打开这本书就知道了。那这套书里面呢是有几本书入选了日本学校的德育教材哈，就说明我们这个是很有教育意义的一套书吧。 是的啊，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我肯定行的这个书名，在心里就会有一些预设，就是读到这样的绘本啊，肯定是给孩子建立的这样的一种自信心啊，或者是让孩子的情绪更加的正向啊，更加的向上啊。因为可能在孩子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学前，他对自己的这种情绪控制啊，可能有的时候他没办法啊，可能是他的这种神经发育啊，或者是他的这种生长的情况，他没有达到那个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个点哈。所以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通过游戏的方法，可以通过读书的方法，读绘本的方法，帮助孩子去让他的情绪能稳定，能够有这种积极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养成。那么在推出这套绘本的时候啊，那作为主编啊，您是希望这套绘本啊能给孩子带来一些什么？ 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好品格了，然后也帮他们养成一个更正向更阳光的这么一个心理。比如像刚才有讲到这个小松鼠哈，它非常非常内向，然后它每天都在那个树上看着小朋友们玩，但是它不敢融入。这时候呢爸爸妈妈也没有去催促它，而是一直说你去试一试吧，没关系的。但是这个小松鼠还是一直不敢。后来呢有一天这个小动物们一起玩，他们的一个红气球弄到树上了，然后小朋友们用各种方法去捡，比如说用伸手去够啊，然后包括最后叠罗汉，但是都没有把这个红气球够下来。最后这个小松鼠勇敢地站出来说我来，然后从这个树上飞下来把这个小气球捡回了给小动物们。小动物们发现哇你好了不起，你还会飞哦，然后觉得你好帅，然后大家都纷纷接纳了他们就一起开心的玩。这里面就是让内向的孩子收获一个力量吧，就是没关系，等待一个时机，然后慢慢的去融入这个集体。对，然后 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对，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闪光的地方。那我们不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介绍一下这一套绘本当中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内容哈。刚才您讲到的是其中的一本啊，它的封面呢是一只可爱的萌萌的小松鼠，叫我们一起玩吧。那接下来这本呢叫就这么说好了。它的这个主题呢是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着想。其实这个主题对孩子来说是挺重要的，因为现在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有的家庭呢可能就是一个孩子，那么都比较得宠哈，所以他真的能够发自内心的为别人着想吗？他要怎么做呢？那这套绘本给我们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对，非常重要的同理心，像刚才说的那本书，就是一个小狐狸哈，他受伤了，然后在家里躺着哪儿都去不了，但是他知道今天是小朋友们一起去郊游的日子，他就感到更伤心了，大家都能去而我要待在家里。然后呢大家确实也玩得很开心，小狐狸正在家里躺着呢，突然听到嘣嘣嘣敲门，然后谁呢，一看小朋友们都回来了，并且从他们郊游的地方带了各种各样的好东西给他，比如说水里的一块美丽的石头，小动物们拿出来说，你看这是水里的宝石，然后小兔子还给他做了一个鲜花的项链，说你看我拿这个山上采来的花给你做了一个项链。后来小狐狸就很高兴，他就好像闻到了这个山上花的味道，听到了泉水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好像也去跟大家一起郊游了。然后故事的最后，大家跟小狐狸约好说，等你病好了我们一起去郊游好不好。就非常暖心的一个故事，小狐狸，对，大家没有忘记我，大家都还跟我在一起。 对，小朋友其实也可以学到哈，如果说有其他身边的小朋友出现这种事情，也可以通过一句语言啊，或者制作卡片的这个方式哈，让自己的同伴啊感到温暖，而没觉得自己被落下了。那么 是的， 下面一个主题呢叫天上掉下个大馅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啊？ 对，我们都说天上不会掉馅饼哈，但是有一天天上真的掉下大馅饼了，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讲这个从前有一个这个商店，然后他是专门做牡丹饼的，做的牡丹饼很有名，然后这个商店老板的儿子叫甘太郎，这个甘太郎就一点都不像爸爸妈妈，天天游手好闲。有一天呢，爸爸妈妈又说，你这样怎么办呢，你又不学习又不干活，你将来不就怎么办呢你，然后这个说天上可不会掉馅饼啊，然后这个甘太郎说，真的吗，爸爸说那我们试试吧。然后呢他就带着这个甘太郎一大早来到了厨房里，说我们先磨红豆馅儿，然后呢我们来搅红豆馅儿，然后再包这个牡丹饼。然后他们包完了这个牡丹饼，这个甘太郎正打算吃呢，爸爸说你把这个放到架子上，我们试试天上能不能掉馅饼啊。然后这个甘太郎就天天在这儿继续游手好闲，在这儿等着哈。然后他后来等着等着他无聊了，他就也不再看架子上的牡丹饼了，就天天看着厨房里爸爸妈妈一举一动，看他怎么做馅饼，怎么辛勤的工作。然后他天天这样看着爸爸妈妈，突然有一天他觉得，哎，我也想亲手再做一次牡丹饼了，上次做了一次好像还挺好玩的呀。然后这时候啊，正好有一只老鼠被猫追赶着，然后从这个架子上跑过去，啪啪一下就把这个牡丹饼从架子上劈下来了，正好砸到了甘太郎的头上。然后他说，哎，爸爸今天真的掉馅饼了。然后但是他看见怎么样呢，这个馅饼已经发霉了。爸爸说你看着能吃吗，甘太郎说不能，我还不如自己做呢。从此以后啊，他就再也不游手好闲了，然后按照爸爸妈妈教他的那一套，每天磨豆馅，然后去做这个饼，他就学会了自力更生，要勤劳。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里他没有说教，但是就通过有趣的故事，然后把一些正向的价值观传递给孩子。 哎呀，我觉得这个父母非常的棒哈。那如果说可能我们现实生活当中遇到这样的熊孩子，肯定要教训他一顿哈。怎么还会把这个馅饼放在架子上让他自己去体会呢？所以其实这本书如果父母看了，我觉得肯定也会有一些启示哈，可以给孩子一些时间啊，可以有一点幽默化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哈，用行动让孩子自己去体会。 是的。 那我们还看到啊，这个还有一些其他的主题哈，比如说啊，今天我值日，那这个主题呢，说的是要自己啊学会来承担责任啊。其实责任感的培养啊，对于孩子来说啊是挺重要的。经常就是我们可能会催着孩子，你快起床呀，是吧？你快刷牙呀，快吃饭呀，感觉这所有的责任都是别人的，孩子自己没有体会到这个责任。那这本绘本是如何让孩子学会承担责任的呢？ 是我们刚才通过一些故事也看到哈，这套绘本就是他从来不说教，但是就是我们在旁边慢慢的用一些方法慢慢的去引导孩子，等着他们长大这么一种感觉。其实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孩子的成长中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不是要催着他长大，而是我们陪着他一起长大。这套绘本其实传递出了就是这样，我们能做的更多的是陪伴，并且给予一些正向的这个教导，然后慢慢的等着静待花开就好了。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故事，今天值日这本哈，这个也是一个小朋友，他有一天呢急着回家，然后忘记了给这个幼儿园里种的这些蔬菜浇水了，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呢这时候他很纠结，他就想我回不回去呢，是不是朋友们已经帮我浇过了呢，我到底要不要回去，还挺折腾的。然后呢这时候他的爷爷就出现了，来跟他说，你怎么了呀，看起来这么发愁。然后这个小朋友叫夏美，他说今天我忘记值日了，然后这时候爷爷没有催着他说你快点去啊，而是这个爷爷跟他说不用担心，我刚才从菜园经过的时候啊，看到那些蔬菜啊都在开了水龙头自己喝水呢。然后这个夏美说，爷爷怎么可能嘛，你瞎说了，那些黄瓜呀、西红柿都是由我们的照顾才长得那么大的，他们怎么可能自己喝水呢？这时候爷爷说，对呀，原来是这样哦，是因为你们在一直给他浇水照顾着他，他才长大的，对不对？那你今天忘了浇水。夏美这时候恍然大悟说，爷爷我明白了，我应该去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应该去照顾这些蔬菜们。然后他就跟爷爷一起出发，两个人一起把这个蔬菜地给打理了一遍，浇了水，然后还修剪了一下，让这个蔬菜们都非常的精神。最后啊，最后一个画面就是这个夏美和爷爷牵着手回家了。我们也看到这个故事里，爷爷也没有去说教让他去承担责任啊或者怎么样，而是编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说这个蔬菜自己在喝水，然后让这个小朋友们自己想起来，我应该去承担责任，去照顾他，去照顾这些蔬菜。 是的，那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绘本啊，有一些是发生在一个学校的场景当中的哈，比如说让孩子去学会团结，跟他人去合作，还有呢就是不争不抢，要学会分享，还有呢是让孩子去珍惜友谊啊。那么这些其实对于刚刚步入学校、刚刚步入小学的孩子哈，或者是在学龄前的孩子，他都应该去应该去学习怎么样在集体环境当中去跟他人相处啊。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孩子去懂得社交啊，懂得如何去更好的人际交往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辅助。另外呢，我也看到这套绘本哈，就有一些比较好的这种品质哈，也是要让孩子学习的。比如说有一个其中的有一本叫做多找了50元钱啊，这个其实是让孩子去做一个诚实的小朋友啊。那这个故事也想请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是的，这就讲这个主角是两个小男孩哈，他们有一天去买果汁，然后发现多找了50块钱。这时候他们又想去买这个章鱼烧，然后他们就开始纠结起来了，说我们多找这个钱可以多买一些东西呢，那我要不要说呢，纠结来纠结去。后来最后哥哥说，我们还是应该诚实把这个钱还回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钱还给了刚才多找了他们钱的这个老板。然后这个老板呢也非常高兴，说你们这么诚实的孩子呀，我多给你们再弄一些章鱼烧和果汁吧。然后他们就很开心的收获了自己诚实的这份礼物哈，让孩子拾金不昧，学会诚实的去处事。 这么一本书。 是的，那另外我们看到啊，刚才我们其实提到过一个叫孩子的这种情绪的管理哈，因为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情啊会产生一种争执或者是分歧。那么这套绘本当中啊，有一个封面啊看起来就非常的愤怒，是一个红色的握紧的一个拳头，一只拳头，对，然后呢背景是红色的啊，就看起来就特愤怒，这只拳头，这整个这画面就一只大拳头啊，然后这个绘本的名字叫《拳头太郎》啊，那这本书是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嗯，它本身啊，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叫拳太郎，但是呢，因为他老是握紧拳头，所以就变成了拳头太郎。 哦， 那这个故事怎么样呢？这个拳太郎他画了。他给妈妈画了幅画，然后旁边这个小朋友就开始嘲笑他，说你画的是什么东西啊。其实我们小朋友在幼儿园中肯定也会遇到这种嘲笑啊，或者讽刺也好吧，就是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然后这时候拳太郎就握起了拳头就打起来了，两个人越打越厉害，然后老师呢最后把家长叫来了，但是这个拳太郎还是不肯承认错误，他也有他的坚持啊，因为他画的是妈妈，然后被小朋友嘲笑他肯定不开心嘛，他就一直握紧了拳头。但是呢最后这个作者就点出，你如果不松开拳头你就没法握手言和呀，你那个跟小朋友打架的时候握紧拳头，然后你抹眼泪的时候握紧拳头，你这个拳头一直握着你怎么跟小朋友握手呢？最后这个拳太郎就在家长和老师的劝说下张开了拳头，然后跟小朋友握手言和，并且故事的最后他把他画的这幅妈妈的肖像送给了妈妈，祝妈妈生日快乐，最后有一个温馨的收尾。就告诉小朋友们要不要去打架，要用握手言和，用理性的方法去解决一些冲突和争端。 是的啊，而且我觉得这个绘本啊，它好在它的视觉冲击力很强，让大家一看啊，哎呀，这个拳头，那么怎么慢慢握手言和的呢？哎，就是从握紧啊到张开啊到握住别人的手这个过程啊，是非常形象化的。那么这一套绘本呢，还有一些告诉孩子的好品质，比如说要主动问好啊，珍惜物品呢、同时还要去温柔的对待啊其他更加弱小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啊。所以这十二本绘本当中每一个啊都有一个很好的主题哈、希望家长朋友们能够可以给孩子来共读哈、让孩子能够体会到故事当中所传递给孩子的这种积极的心理和这种好的品格。那么也推荐给大家是由中信童书来出版的《我肯定能行》，日本绘本大师给孩子的积极心理养成绘本。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中信童书的主编玉芝晓老师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玉老师。 好了，今天的成长日记就是这些内容，主持人于浩传译，感谢你的收听。 微信公众号搜索成长日记电台，我们在这儿等着您。 晚安，明天见。 明儿见。